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江南 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因在二战中战功赫赫，在英国身居要职，为何在晚年却招来杀身之祸？ 蒙巴顿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有谁会想要杀他呢？ 他的死震动了英国皇室和朝野，这次暗杀阴谋要达到什么目的？ 难道这只是一场意外？ 英国警方全力出击捉拿凶手，凶手能否被绳之以法？本期档案为您揭秘解码真相，是谁杀了英国女王的哥哥？ 克拉斯邦城堡，它位于爱尔兰西部的斯莱戈郡，是爱尔兰最美丽的地方之一。60岁那年，他痛失爱妻，蒙巴顿从妻子那儿继承了这个充满了回忆的地方。为了追思已故的妻子，蒙巴顿几乎每年都会来这里度假，在这附近散散步，晒晒太阳，有的时候也会随船出海去钓钓龙虾。退休之后，蒙巴顿一直过着十分安逸的晚年生活。但是时间到了1979年，蒙巴顿真的不该再来这个地方了，因为这一年对于英国和爱尔兰来说都是个非常敏感的年份。为什么这样讲呢？ 1969年，北爱冲突骤然升温，爱尔兰共和军在北爱尔兰制造了一系列暴力冲突事件，北爱问题开始愈演愈烈。他们常用的策略就是对足以占据报纸头条的重要目标展开袭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接连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虽然叛乱分子使用了各种极端手段，但英国政府的态度也十分强硬。然而，爱尔兰共和军从来都不缺少发动暴乱的人手，除了偶尔抢夺枪支之外，他们还有稳定的武器来源，甚至还在利比亚等地设有秘密培训基地。 1979年，正是北爱问题爆发的第10个年头，爱尔兰共和军和他们的政敌爱尔兰国民解放军心照不宣地决定要干点大事儿来以示祭奠。有什么比刺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更能引起轰动的呢？一名政府的高官很快成为了目标。 1979年，正赶上英国政府迎来换届选举，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内阁即将上台，这正是两支爱尔兰武装表明自己实力的大好时机。1979年3月30日，北爱尔兰秘书长艾瑞尼夫在英国国会的停车场被炸身亡。艾瑞尼夫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左膀右臂，在当时的英国政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这次谋杀的策划者是爱尔兰国民解放军，由此开始，两支爱尔兰武装组织之间开始了奇怪的竞争。爱尔兰国民解放军杀了政府要员，现在轮到爱尔兰共和军了。那么在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制的国家，皇室成员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于是他们盯上了蒙巴顿。 蒙巴顿被暗杀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英国，公众迫切想得知真相。 有的报纸甚至使用了非常伤感的标题，英国王室心碎的一面。 狡猾的凶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爱尔兰警方求助谁才能还原真相？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英国王室成员众多， 为什么偏偏会选择退居了二线，而且已经79岁高龄的蒙巴顿呢？首先，他年龄最大，容易下手；其次，身份高贵，分量够重。在英国王室中，蒙巴顿还担任过英国要职，他也是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和儿子查尔斯王子的精神导师。蒙巴顿与查尔斯王子的关系更是亲密，二人互称我的名誉祖父和我的名誉孙子。说到这里其实已经足够了，他的死不仅足以震动英国的王室，也足以震动世界。这么重要的一位老人，难道就没有受到特殊的保护吗？其实爱尔兰警方曾经预测过，爱尔兰共和军的下一个暗杀目标可能是蒙巴顿。警方建议蒙巴顿取消每年夏天去摩拉摩尔小镇度假的计划。然而蒙巴顿给予的回复是，他们怎么会对我感兴趣呢？我只是一个年迈的老人而已。蒙巴顿说完这句话，他的生命其实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奥利弗·克里尔，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领导人。很遗憾，我们没能够找到这个人的照片。在锁定了目标蒙巴顿之后，他把任务派给了下面的行动小组。这两位就是爱尔兰共和军派出的杀手，托马斯·麦克汉，他擅长爆破，而另一个名字叫做弗朗西斯·麦克吉尔，十分的年轻，只有24岁。他虽然没有什么擅长，但却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忠实拥护者。1979年8月，这两个人来到了摩拉摩尔小镇，准备开始行动了。蒙巴顿跟往常一样，带着家人来到了格拉斯邦城堡度假。他最喜欢开着自己那艘27英尺长的影子五号，和家人一起出海去捉龙虾。8月26日，蒙巴顿把船开到了多尼格尔湾时，放下了虾笼。出海回来之后，他把船停到了摩拉摩尔码头。蒙巴顿并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两个年轻人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当天晚上，麦克汉和麦克吉尔来到了穆拉摩尔码头。麦克汉把自制的23公斤重的炸弹放上了船，麦克吉尔负责放风。放好了炸弹后，两个人连夜开车逃往爱尔兰边境。第二天上午就已经开到了穆拉摩尔西北部128公里外的格拉纳德小镇，正碰上警察临时检查。因为二人神色慌张，警察怀疑他们偷了汽车，于是马上逮捕了二人。面对警方的询问，麦克吉尔突然冒出了一句，我没有往船上安炸弹。警察觉着不对劲，于是继续询问。可是知道自己说漏了嘴的麦克吉尔此时却再也不肯开口了。上午11点，就是两个年轻人被捕2个小时后，蒙巴顿决定赶在中午聚会之前到海里把前一天放的虾笼收回来。11点10分，他带着女儿、女婿、女婿的母亲，还有两个双胞胎外孙出海了。在岸上负责安全保卫的警察看着小船转了向，驶向了下虾笼的夹角。他们认为这一家人现在正在开始捞笼子。可就在这个时候，悲剧发生了。其实在1979年8月26日这一天，暗杀蒙巴顿只是爱尔兰共和军恐怖行动当中的一部分。就在当天下午，出现了更为血腥的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1979年8月28日的报纸，报纸的第一行题目上写的是，在霍伦波因特，英国军队遭遇最血腥的一天。大标题是，爱尔兰共和军炸死了17名英军士兵。再下面，这里是关于英雄蒙巴顿被暗杀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英国。旁边附上的就是蒙巴顿的照片。蒙巴顿的死讯确实是上了报纸的头条，也毫无疑问成为了一枚重磅炸弹，炸碎了英国王室的心。 有的报纸甚至使用了非常伤感的标题，英国王室心碎的一天。这起惊天血案震惊了英国和爱尔兰人民，因而引发了民众的反感和憎恶，公众迫切需要的是真相。 虽然爱尔兰共和军已经宣布对此事负责，但对于英国政府和公众来说，凶手是绝不能放过的，必须有人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样政府才能给公众一个交代。爆炸发生以后，爱尔兰警方立刻把托马斯二人列为第一嫌疑人，加上他们爱尔兰共和军的身份，他们就是凶手已经是明摆着的了。但现在对爱尔兰警方来说最棘手的就是没有证据，没有一个人看到过他们往蒙巴顿的船上安炸弹，也就没有人证。 没有证据，你总不能在法庭上说那个司机不是此地无银地说过一句话吗？但是靠那句话是根本不可能给两个人定罪的。没办法了，警察求助了一个人。吉姆·唐诺文当时是爱尔兰最顶级的法医，爆炸发生的当天下午他就赶到了莫拉摩尔镇，但是给他搜集证据的时间只有不到两天。为什么？ On the 27th of August 1979, I was working in the lab as usual. But at about 2 o'clock, I got a telephone call to say that Mountbatten had been murdered that day. And would I go down? I was accompanied by a policeman, and he had the radio. And I heard that two men had been taken in for questioning. The Offences Against the State Act gave the Gardaí power.To detain somebody for 2 days or 48 hours precisely. 录音中提到的加尔达是爱尔兰对警察的一个通俗的称法。根据爱尔兰的法律，唐诺文必须在两天之内要找到更加充分的证据，以便于继续扣留凶手，否则的话凶手就将逍遥法外。两个嫌犯被捕的时间是上午9:30，等到唐诺文接到通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将近5个小时，也就是说留给唐诺文的时间只剩下不到43个小时。唐诺文真的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吗？这就是唐诺文赶到现场之后看到的景象，船童麦克斯威尔当场就被炸烂了，唐诺文和验尸官甚至拼凑不出他完整的尸体，蒙巴顿的外孙双胞胎之一尼古拉斯·纳奇布尔当场死亡，蒙巴顿双腿被炸断，在抬到救援船上之后不久便宣布死亡。唐诺文立即检查了蒙巴顿的尸体，我们这儿有当时对他采访的录音，一起听一下。 He was a very dramatic corpse, and his features were aristocratic, if you like. But down the right side of his body, the bone was showing. His face was intact, and his face almost looked as, you know, you can kill me, but you can't kill my spirit. 蒙巴顿女婿的母亲被送往医院之后不久不治身亡，他的女儿帕梅拉、女婿约翰·布拉邦尼勋爵和一个外孙蒂莫西虽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双腿均被炸断。唐诺文仔细地勘察了案发现场和死者的遗体，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搜集到所有的蛛丝马迹。之后他又认真检查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衣物，最后在他们的鞋子上他发现了重要的线索。唐诺文在两名嫌犯的鞋子上发现了很多沙子，这说明两个嫌疑人在被捕前曾经走过湿的沙地，可是嫌疑人狡辩说这些沙子来自他们被捕的那个格拉纳德海滩。那么唐诺文该怎么办呢？这两个地方的沙子我们用肉眼看起来似乎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差别，但其实它们长得完全不一样。 这是宝石吗？ 不， 这其实是九颗不同的沙粒，是经过显微镜放大之后的沙子。借助显微镜的力量，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沙子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整齐单一。比如说，这是夏威夷的沙子，沙粒的形状受潮汐、海水成分的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会呈现出红色、黄色和绿色。唐诺文以最快的速度搜集到了爱尔兰其他海滩沙子的样本，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进行了比对。格拉纳德海滩的沙子棱角比较尖锐，而嫌疑人脚上的这种沙子是圆形颗粒。经过比对，唐诺文确定嫌疑人鞋上的沙子和摩拉摩尔小镇沙子的特点是一致的，这就可以证明弗朗西斯·麦克吉尔和托马斯·麦克汉都去过停靠蒙巴顿渔船的海滩，但这却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曾经上过蒙巴顿的船，安放了炸弹。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线索呢？除了沙子以外，唐诺文还在托马斯的鞋头部分找到了一块绿色的漆片，而绿色正是影子五号标志性的颜色。唐诺文把两个人鞋子上残留的漆片和船的残骸样本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做了比对，他发现影子五号是刷过两层漆的，拥有淡黄绿色和深绿色这两种色彩组合的特点，而鞋子上的漆片恰恰也有这样的特征。 Was it Intralux yacht paint, which is rather relevant in that it's a most unusual paint and is only used on fairly expensive boats because there are no minerals in it, no metals, so there's nothing to corrode. 蒙巴顿影子五号上的船体刷的正是这种油漆。如果是巧合，它的几率是25万分之1。但只要有巧合的可能，这证据就不能算作确凿。唐诺文又检查了两个人的大衣和毛线衫，结果他在上面找到了硝化甘油的痕迹。 The only place you find nitroglycerin, other than if you're taking tablets for blood pressure, is in fact in dynamite. 沙子、油漆，再加上硝化甘油，唐诺文果然在48小时之内找到了充分的证据。这样，爱尔兰警方正式拘捕了两名犯罪嫌疑人。最终，司机弗朗西斯·麦克吉尔，由于仅凭沙子样本的一个证据无法定罪，最终获得释放。托马斯·麦克汉的证据确凿，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上诉。一个星期后，英国为蒙巴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整个英国皇室陷入一片哀伤之中。这是查尔斯王子在蒙巴顿的葬礼上被抓拍到的一张照片。要知道，王室成员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要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喜怒哀乐不能形之于色。这里插句题外话，就是在这个葬礼之后的聚会上，查尔斯认识了善解人意的戴安娜，也正是因为戴安娜读懂了查尔斯王子的这份悲伤，两个人才迅速传出了喜讯。那一天的查尔斯王子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掉下了眼泪，但他很快就转过身去擦干了泪水，继续面对媒体的镜头。 蒙巴顿勋爵的国葬仪式是继1965年丘吉尔去世之后英国举行的最隆重的一次国葬，世界各国王室成员纷纷赶来以示哀悼，送别这位英国标志性人物的最后一程。随后蒙巴顿被葬在故乡罗姆塞。 蒙巴顿的女儿回忆说，蒙巴顿遇难当天穿的是一件短袖汗衫，上面写着战斗第五的字样，那是蒙巴顿为了纪念自己当年指挥的凯利号战舰上牺牲的部下们而专门定制的，